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50集，气量。陈阳带着人前来迎接，郭威利把自己的牌子递过去，陈阳翻看了一遍，抬头对他说， 原队伍不能再用，要就地解散，到东头的帐子里登记，会把他们补到空缺的位置上。 前几日哈森来了，三营东侧的营墙彻底塌掉了，你们找个机会呈报大境，那里需要军将修补。 哈森带着投石机吗？ 陈阳把册子夹到臂下，在郭威里点头后，转头朝另一边的禁军喊道， 去叫孟瑞，让他把军将带过来。 陈阳说着又看向郭威里， 我马上安排军将下到三营修墙，你先跟二爷呈报军务吧。 郭威里用舌尖抵着缺了半颗的虎牙，转身面朝着萧迟野。萧迟野没有理会他，似乎专注在霸王弓上，把那靶子快射穿了。离北今年的天气反常，这才三月中旬，交战地就热得像是往年的四五月。郭威里没有卸甲，站在这儿被晒得热汗直冒，里衣朝的能够拧出水，贴在他身上，伴随着热浪，使人烦躁。郭威里抹了把脸，忽然嚎了一嗓子：“ 杀三营郭威里，前来给二爷呈报军务。” 萧迟野歇下手，最后那支箭没射出去。 四日前哈森突袭三营，右翼的铁骑被打掉了，三营东侧损失惨重。 郭威里说着退后。 以上是左将军要我转述的军务。 他说完也不要萧迟野回复，转身就走。萧迟野又是真的要给郭威里穿小鞋，郭威里也他妈的认了，他没什么话说，只要能。郭威里还没想完整，耳边就嗖的飞过一箭，他的耳廓清晰地感受到了那逼人的锋芒，箭定在脊部外的柱子上。郭威里刚才要是走得太快，这一下就是他的脑袋。他妈的，郭威里霎时回过头，面色难看地说， 二爷要杀我，就直接给个痛快话。 萧迟也提着霸王弓，神色冷峻， 你也知道我要杀你。郭威里，去年古今护送军粮抵达交战地，在图达龙旗附近遇袭，横穿沼泽回到常驻营，你包庇帐内巡查队，不分青红皂白捆他上刑，还摘掉了他的军阶，构陷他勾结鞭杀骑兵。以上种种，我该不该杀你？ 古今接过毕父走下街来。郭威里是为了萧继明才构陷古今的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但萧迟也给他找了个明面上拿得出来的理由，这就是要办他了。郭威里扔掉了头盔， 不错，是我干的，你们要啥硬。 古今从后边走近，拖住郭威里的后领，在郭威里回手的空隙里一拳把他撂倒在地。这一下砸得太猛，郭威里觉得自己剩下的那半颗虎牙也开始摇晃了，他啐掉口齿间的血沫，骂道， 操。 古今不等郭威里站起来，照着他胸口就是一脚。郭威里翻滚出去，蹭得满脸黄沙，他狠狠抹着脸上的沙子。古今把他拽起来，屈肘将他再次击翻在地。郭威里觉得自己面颊都要被砸裂了，可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还手，任由古今把他打得口齿间全是血腥味。 这是你欠我的。 古今等到郭威里伏在地上粗喘时，卸掉了臂缚，咣当的扔在他身边，平复着略显凌乱的呼吸。 你现在还清了。 不仅郭威里愣住了，就连站在远处的乌子鱼也愣住了。郭威里撑着双臂，把口中的血水吐完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陈阳把头盔扔给他，他觉得自己脑袋里还是懵的。就这么过去了？他可是差点把古今抽死。古今退开几步， 今日你我间私怨一笔勾销，有事明面上直说。你是二爷的兵，我是二爷的卫，今后再从二营出去，你我就是背靠背的亲兄弟。 这一场仗什么时候打完，我们什么时候分道扬镳。 所有人预想中的画面都没有出现。李北今年士气不振，古今是萧迟野的敬畏，不肯让萧迟野为了这件事再失去三营兵心。萧迟野给了古今自己处理的权利，古今肯用这样的办法解决，因为他是真汉子，玩不了阴私卑鄙的那一套。郭伟里原以为今日不死也要伤，谁知道古今这般大气量，他站在跟前觉得自个儿矮了一头，擦抹着面上的青肿，有点不甘心，还有点佩服。包羞忍辱大丈夫。郭伟里平素吃酒豪迈，打仗拼命，自诩就是人中丈夫，轻易不肯对人说服。古今在屠刀龙旗受了那般奇耻大辱，今日却能以此方式化解双方的尴尬，既避免了郭伟里的罚，也替萧迟野弄了三营的心。古今是萧迟野的脸面，他这样做不论公私，郭伟里是服了。萧迟野抬臂架住了盟，在风里想起了老爹临行的那番话，古今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为的就是萧迟野走得更顺畅，他是在告诉交战地所有人，二爷不是容不下人。天黑时，郭伟里坐在篝火边烤干粮，他脸上青紫斑驳，乌子鱼端着饭碗坐在对面，他看了眼乌子鱼没吭声。 哎，营里有饭呢。 乌子鱼抽掉郭伟里的干粮， 我去要，蹲着啃干粮算怎么回事。 郭伟里空出来的手遮掩般的握了握，他不耐烦道， 你他妈屁事多，碗这么宽， 你可别是抹不开脸不好意思吧。 乌子鱼扒了两口饭， 古今都说过去了。 郭伟里捡起柴拨着篝火，禁军在对面玩得热火朝天，这群兵痞子根本没长进。郭伟里沉默一会儿， 二爷在茶石天坑击杀了端州蝎子， 还是以少胜多。 乌子鱼比划了下手指，郭伟里嗤之以鼻， 主力都是禁军吧？ 放屁，禁军才去了多少人。 乌子鱼跟郭伟里也没什么兄弟情谊，以前被他呛得多，这会儿就说， 你讲点道理，二爷哪儿不行，杀三营是二爷拿回来的，当时砍掉的是你打了半辈子的胡和鲁，现在又杀掉了端州大蝎子，古今那事儿以后二爷还肯用你，这是气量，你别他妈的总是不知好歹。 郭伟里把篝火捅得火星乱蹦，他抬起冒烟的柴棒指了指乌子鱼。乌子鱼半点不怕郭伟里，以前他是押运队，矮半头没办法，又没机会上战场，活活憋成了孙子，今时不同往日，端州是他夺回来的，虽然有萧迟野的调虎离山计策在其中，可他确实打下来了，甭管用了多少人。 今年一直没打什么胜仗，你跟哈森碰过头，咱们铁骑混的还不如一营现备的边郡守备军。 乌子鱼割了筷子， 你能打赢蝎子吗？你不能啊。朝晖能吗？也不能。那跟着二爷不正好？ 我现在不就跟着二爷吗？ 郭伟里脾气不好，语气也冲， 你还要我怎么跟？追在二爷屁股后面跑吗？妈的，铁骑是怎么避开铁锤的？ 绝了。 乌子鱼冲他竖起大拇指， 你他妈自个儿猜去吧。 郭伟里看乌子鱼走，等乌子鱼都快埋进夜色里了，郭伟里忽地站起来骂道， 哎，老子的粮。 乌子鱼早跑了。萧迟也就着烛光再看送来的新刀，这家常削薄的刀需要了一杯铁骑去适应，他在二营排着阵型，把在茶室天坑里得到的东西反复拿来想。那边的陈阳和古今进了帐子，萧迟也闻到了奶香。 主子，跟着辎重一块到的还有府君的信。 陈阳把端州来的信搁在萧迟也边上的小案上。 洛山的马场有了雏形，中博的马道修得太快了，四月底就能通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